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，我去派遣努哈去教化他的宗族。我说，在痛苦的刑罚降临你的宗族之前，你当警告他们。他说，我的宗族啊，我却是你们的坦率的警告者。你们应当崇拜真主，应当敬畏他，应当服从我。他就赦宥你们的罪过，而且让你们延迟到一个定期。真主的定期一旦来临，是绝不延迟的，如果你们知道。他说，我的主啊，我却日夜召唤我的宗族，但我的召唤使他们愈加逃避。我每次召唤他们来受你的赦宥的时候，他们总是用手指塞住他们的耳朵，以衣服蒙住他们的头。他们固执而自大，然后我大声召唤他们，然后我公开地训导他们，秘密地劝诫他们。我说，你们应当向你们的主求饶，他却是至赦的。我就是丰足的雨水降临你们，并且以财产和子嗣援助你们，为你们创造原铺和河流，你们怎么不希望真主的尊重呢？他却已经过几个阶段创造了你们，难道你们没有看到真主怎样创造七层天，并以月亮为光明，以太阳为明灯吗？真主使你们从大地上生长起来，然后使你们再繁于大地，然后又把你们从大地取出来，真主为你们而平整大地，以便你们在大地上走着宽阔的道路。努哈说，我的主啊，他们却已违抗我，他们顺从那因财产和子嗣而更加亏损的人们。那等人曾定了一个重大的计谋，他们说，你们绝不要放弃你们的众神明，你们绝不要放弃德旺苏瓦尔、叶武斯、叶欧格、奈斯尔。他们却使许多人迷雾，究竟是不义的人们更加迷雾。他们因为自己的罪恶而被淹死，随坠入火狱，故他们没有获得援助的人们来抵御真主。努哈说，我的主啊，求你不要留一个不信道者在大地上，如果你要留他们，他们将使你的众仆迷雾，他们只生育不道德的不感恩的子女。我的主啊，求你赦宥我和我的父母，赦宥信道而入我的房屋的人们，以及信士们和信女们，求你使不义的人们更加毁灭。伟大的安拉至实的语言。